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扩散条件转差，雾和霾维持，傍晚还会出现浮尘的天气，不太适宜各位户外活动，外出要做好健康的防护，同时能见度不太好，开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。夜间受冷空气的影响，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，雾霾天气逐渐的消弱。今天下午多云，有轻度中度霾，局地重度霾，傍晚有浮尘，北转南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十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零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总的来看，今天雾和霾天气维持，不适宜户外活动，能见度不好，开车注意减速慢行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！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。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，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，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2018年的11月26号星期一啊，是来到了11:33:34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大中打开收音机，锁定调频 FM 107.3北京城市广播，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、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。旅行号1073，各位好，我是周准。 各位好，我是道道。 冬天是来了哈，今天北京的天气不是很给力哈。 是的， 大家可以感受到。对，大家看看，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看到长安街的空气不是很好啊。刚才也在天气预报中说了，这个晚上会有一些这个冷空气的造访。北风来了，雾霾会减弱哈。 是，明天估计又是一个大晴天。 但是希望各位防风和保暖哈。今天呢是11月26号。十月一共有几天啊？三十天，还有4天过去，12月马上就要来，还有40天。 是啊，12月要来了， 2018年就过去了啊。 对， 如果冬天的主题旅行的话，各位还没有找到着落的话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冬季旅游项目的推荐哈。 好， 方方面面涉及全世界的好地方哈。说到冬季道，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现在不想那个物质，不想假期，你是个自由人，然后现在最想去， 太好了。 假设 啊， 你觉得最想去的目的地现在